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以上内容并唔系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嚟前所未见嘅极端天气。我哋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香港保龄球运动员胡少康， 其实啱啱真系自己有癌症嘅时候，其实啊会唔会突然间医生同我讲得翻几个月命，甚至话啊你打唔到亚运会啊，好不安啊，或者瞓唔到啊，或者甚至喊都有嘅。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林志恩。 星期五的下午5点11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温度是摄氏20度，相对湿度72%的。林志恩你好啊。林鄭其實呢昨日政府就出了一篇的即是新聞稿啦、關於使用安心出行的情況的。因為呢這篇新聞稿呢就說呢就是由11月1日開始，除了獲豁免人士之外呢，所有的政府員工和市民呢必須是要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呢掃描場所的二維碼才可以進入政府的大樓和辦公處所的。咁啊，因为嗰篇新闻稿入边咧就话政府发言人就指出啦，而家咧容许咧只系登记姓名同埋联络电话嘅选择咧，就会出现咧一个个人资料缺漏或者系失实嘅情况，令到咧如果出现确诊个案啊，要去追尋嗰個接觸者嘅追蹤工作嘅效率咧，同埋精確性咧就會減低啦。咁所以咧就可能會因此咧未能夠及早截斷病毒嘅傳播鏈，有機會咧演變成社區爆發。咁所以佢哋就即係強調啦，就係點解係需要咧係進入政府嘅大樓同埋辦公處所咧，要掃描安心出行啦，同埋亦都話咧係希望呢個安排能夠起到牽頭作用，鼓勵唔同嘅私人企業咧更加廣泛咧同埋嚴謹地咧去用安心出行。 咁不過都有一啲人士係可以豁免嘅，譬如12歲以下啦、65歲或以上嘅人士啦，同埋咧使用安心出行咧有困難嘅殘疾人士嘅。咁不過咧，如果而家咧呢一啲嘅豁免人士咧，佢要交低資料嘅話咧，其實填嘢都需要多咗啦，因為要加埋咧身份證明文件首四位數字或者字母啦。咁我諗陳燕平其實呢個影響都幾大嘅，因為如果我哋講話冇豁免，即係話一定要使用安心出行嘅市民咧，其實譬如去郵局啊，或者有時政府合處入邊有街市啊、熟食中心等等咧，其實都需要用安心出行啦。咁另外咧就係、是，亦都咧今朝亦都有啲團體表達咗意見啦，就係、是、話究竟咧嗰個豁免嘅範圍咧係咪已經涵蓋曬咧所有冇能力 用智能電話的人呢咁樣。因為呢其中一個呢嘅即係佢哋關注嘅人士類別呢就係一啲冇屋企嘅人。咁佢哋未必有。係啦無家者。咁佢哋未必有智能電話啦。咁而呢一啲無家者亦都經常可能要去社署啊民政處啊或者法院去申請一啲文件嘅。咁亦都有好多無家者會去圖書館啊或者體育館嗰度坐啦。咁呢啲人即係冇電話，咁佢哋又唔屬於嗰個豁免嘅人士，咁點樣安排呢？這個亦都係一個疑問嚟。 除了呢些生活上的考慮啦，即係亦都我亦都諗到咧，仲有一啲嘅處所，如果你冇智能電話咧，你真係出入唔到嘅。比如舉個例，你要去政府嘅即係診所啦嚇，賽馬會核下嘅門診啦，咁又或者就係你譬如可能要去美沙酮診所嗰啲嘅，咁究竟如果你冇一部嘅智能電話，你係咪可以進入到呢啲嘅處所咧？咁同埋就係、是。亦都即係之前啦，政府亦都講過嘅，就係、是、安心出行咧，唔係強制。咁不過咧，其實舊年咧，阿薛永恆局長啊，創科局嘅局長阿薛永恆咧，佢亦都講過咧，就係、是、唔排除咧會強制市民下載。不過咧，佢亦都話係要視乎翻個疫情嘅變化趨勢啦，並且咧聽取專家意見啦，先至考慮咧係咪強制推行程式。咁呢個就係阿薛永恆局長喺舊年咧嘅11月嘅21号嘅时候咧，即系所讲嘅一个嘅说法啦。咁但系似乎而家政府系咪因为基于一个防疫策略嘅改变而要求有一个新嘅做法咧？ 今朝政府一宣布嘅时候咧，其实我谂我一联想到嘅问题就应该可能呢个措施咧，同我哋近日讲紧嗰个通关嘅健康码可能有关系嘅。咁因为咧早前咧，即系创科局局长邵永恒咧都提过几个即系方案啦。咁其中一个咧，就是咪可以用而家安心出行入面嘅資料咧，就上傳去到嗰個健康碼嘅系統入面。咁可能啦，即係政府希望啦，安心出行係更加廣泛使用啦。咁當然第一步就喺政府嘅處所用咗先啦。咁政府其實亦都佢個發言人都提出咧，就係希望咧呢一個安排咧係可以有一個牽頭作用嘅，就係將來可以鼓勵咧唔同嘅私人企業咧係可以落實使用呢一個嘅安心出行嘅要求。咁所以其中一個咧，今日可能可以分析嘅問題就係究竟安心出行呢一个喺即系政府处所一定要用嘅要求，系咪同嗰个即系部署紧通关系有关系咧？咁一阵间都可以同我哋嘉宾倾下嘅。 系啦，嗱，咁啊，刚才咧我哋提过啦，即系譬如有一啲系属于医管局辖下嘅设施，即系佢可能医院啊或者其他诊所啊，到底需唔需要使用安心出行咧？嗱，按照即系今日咧，亦都有报章就话啦，医管局咧仍然喺度研究嘅。咁其实我哋亦都咧系有即系问紧咧。醫管局嗰方面啦，到底佢哋嘅政策會係點樣啦？咁另外亦都有問過問緊衛生署啦，因為下佢哋都有唔同嘅診所噶嘛，同埋就係食環署啦，因為佢哋負責管理街市嘅。咁呢啲嘅地方其實都係屬於政府嘅管理，或者係即係政府嘅建築物嘅時候，又係唔係需要強制地去使用安心出行先至能夠進入咧？不過咧，我哋暫時咧係未收到回覆。如果咧有最新嘅資料咧，就盡快同大家交代啦。咁不過咧，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見同睇法，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我哋请嚟民主党嘅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啊，袁海文你好。 你好， 袁海文，不如先讲讲啦，即系你亦都喺深水埗区服务咗一段时间啦。如果你嘅观察真系要所有嘅人士必须要扫描安心出行，先至能够进入到呢啲政府嘅大楼同埋处所咧，按照你即系一路嘅接触嘅市民嘅经验咧，有边啲人会特别困难嘅？ 我相信有，我哋即系都有提出过啦，有啲可能露宿者、无家者呢啲都系好实际有困难嘅情况啦。特别系我谂深水埗其实都有少嘅露宿者啦，咁以至长者虽然有豁免，但系我都接触到唔少，即使系未到65岁，其实佢对智能手机嗰个即系应用，其实都唔系话好熟，甚至有啲系根本嗰个生活习惯就系唔需要有智，唔会用智能手机嘅。咁我谂呢啲都系会好受影响啦。咁但系我谂归根究底，其实都唔系单单系有边啲市民会因此而即系某啲特定群体受影响啦，而系我觉得基本上系市民嘅选择权。是在这个情况下很不合比例地被剥削的。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到刚才你都有讲即使说有些强制的方向，其实讲的是个疫情很严重才应该要考虑嘛。但现在的情况远远不是那个情况，也都是需要长期一个比较低的本地感染确诊甚至零确诊。 咁完全係不必要用咗一個比較好入侵性嘅對市民嗰個權利，係去甚至有啲係剝奪咗權利嘅安排。頭先都有講有啲嘅醫療嗰啲服務會唔會有受影響，我係非常之擔心嘅，因為即係 right to health 呢個即係每個人得到醫療嗰個權利咧，係一個好基本嘅權利嚟嘅，唔應該因為你冇用安心出行而咁樣剝奪咯。咁我覺得政府喺成個推出由上年十一月開始推出安心出行，係逐步收緊由過往強調自願啊、下載啊，行緊一個好似強制嘅方向，甚至都會有啲令人好多市民係擔心係會唔會係一個係變相一個係一個有啲係追蹤啊，或者係記錄行蹤嘅功能，呢個係會好令人擔心咯。 咁你喺嗰個安心出行咧使用上邊，即係個安排咧，你嘅立場會係咪應該要去維持即係而家嗰個即係用安心出行嘅方法咧，還是覺得而家嗰個安排都仲有可以係即係優化嘅空間？ 我諗個前提就係而家個疫情冇差到啊嘛，即係甚至係比一開始推出安心出行嘅時候仲好咗添。你諗下上年十一二月嘅時候都係有第幾波咁樣，咁但係而家係完全唔係呢個情況啊嘛。咁喺個疫情根本冇嚴重到，亦都證明唔到安心出行喺成個抗疫有幾有功效嘅時候，唔應該再進一步要求市民好似即係拎咗嘅權力更加多。咁我諗呢個就係好實際嗰個立場，同埋坦白講，過去有啲嘅處所其實都係好唔合理嘅。我舉個例，而家食肆分 A、B、C、D 類。C 类咧就系、是、C 类就系一定要安心出行，但你有冇打疫苗都得。咁但系如果你从一个好逻辑抗疫嗰度，即系政府成日都话鼓励接种疫苗，咁唔系应该接种疫苗，应该系即使你有冇打都应该可以 C 类咩？点会可以容许一个你 C 类嘅？你即使冇接种疫苗就咁安心出行，咁反而仲好似系可以有个更加大嘅权利。咁你谂下嗰、那个，即系我就咁举一个好简单 C 类嘅例子，已经系好清楚显示佢成个嗰个抗疫。嗰、那個邏輯其實係好混亂，甚至我覺得係有啲好似有啲唔知咩嘅目的係喺度咁咯。 不過咧，袁海文其實都有兩點咧，可以引述翻一啲其他嘅意見同睇法嘅啦。譬如你頭先講到咧，會唔會有一個私隱嘅問題、追蹤行蹤嘅問題？咁但係咧，其實安心出行呢個流動應用程式咧，佢嗰個嘅記錄咧就係存於你個手機嘅啫，即係同佢建立關係咧，就係你個手機同埋你掃描嗰個二維碼咧嗰個處所就唔會咧係上載係俾其他人嘅。咁呢個第一，會唔會係可以撇除到對私隱嘅憂慮咧？呢、这個亦都係政府咧再三強調同再三解釋嘅，同埋第二點 係我好快回應到第一點，我覺得都緊要，因為而家過往而家就係最近都亦都同時間有消息傳出嗰個通關埋個安排，其中一個方案就係將安心出行同埋呢個即係通關嘅安排係合二為一咁樣處理嘅。咁你無可避免係涉及一啲記錄私隱、記錄行蹤。今日用翻呢個程式 ，OK， 我覺得係自己存放喺自己手機，冇乜呢個憂慮。大家大家會係有嗰種唔信任，有種擔心，就係政府嗰個立場係不斷改變，不斷係出爾反爾，過往懷有自願，即係個強調自願，到到而家係變相強制使用。咁你問我，即使今日你好似話唔會係記錄行蹤，好似一種溫水煮蛙式，其實係可以變相將來都會做。咁但係呢個我見唔到政府係俾到信心香港人咯。 即係你其實係擔心未來會唔會有一個追蹤行蹤嘅功能，咁就唔係講緊而家 你見到成個趨向都係咁樣係收緊嘅。 嗱，呢個係你嘅擔心啦。但係第二點咧，其實亦都有唔少嘅人士會提出嘅，譬如外國有一啲嘅地方咧，已經係要求出入去某啲嘅地方，甚至係餐廳嘅時候咧，都要有一個即係碼咧去掃咗，然之後先至俾佢進入噶嘛。咁而家香港呢個做法，其實某程度上亦都唔算是一个即系独特的做法，因为其他地方都有咁嘅要求。 同意呢一点嘅，你如果用以色列，曾经有一段时间疫情好严重，是要有特定嗰个健康码等等，佢先可以俾你入。但是以色列都好清楚，当个疫情是变咗一个好正常、相对低啲嘅数字，都冇香港做到零确诊嘅，佢哋即刻将所有呢啲健康码嘅系统全部 abolish， 即系你冇接种嘅疫苗嘅人士，或者冇记录嘅人士，都是可以入去呢啲场所。英國都係由一啲即係可能強制變到係唔強制，都係有呢啲係廢除嗰個方向嘅。因為公共衛生個政策就係，當你冇嗰個需要，就唔應該過分地係去拎走人民嘅權利啊嘛。即係呢個就係重要邏輯啊嘛。咁但係而家香港好明顯就係零疫情啦，但係我哋好多嘅限聚令繼續都係 非常嚴謹咁去實施。咁我就覺得呢個成個好多嘅限制，包括限聚好，包括係呢次安心出行嗰個即係使用上，我就覺得不合比例咁樣係去限制香港人嘅權利咯。 嗯，袁可文，如果我用另一個角度去諗咧，就係、是、你頭先講過啦，就話因為疫情平穩咗咧，其實而家要強制即係市民喺嗰啲進入即係政府大樓同辦公處所用安心出行嘅話，你覺得嗰個合理性係低咗，因為即係疫情平穩咗啦。咁但係你會唔會同意就係其實而家市民對於下載安心出行嗰個抗拒程度係低咗，咁所以廣泛使用嘅合理性又反而係高咗咧？ 我坦白讲，下载都唔等于系唔抗拒嘅，即系我都观察到有啲其实可以唔用就唔用，但系有啲迫于无奈要用，可能都会系使用咯。咁但系都仲有好多人我知道系嗰个抗拒啊，或者嗰个程度系好高噶嘛。同埋坦白讲，即系系一个好即系综合嘅考虑，即系今日头先你都讲系冇嗰个私隐嗰、个即系塑胶资料等等，但系当其实再更加多啲功能或者要同一啲其他嘅系统嘅结合，呢个忧虑多咗。我睇唔到政府係點樣有效係去解釋，或者係有一啲可以好明確嘅保證，我睇唔到。反而你見到就係過往去傳出一啲方案，就係話個通關都可能係一係獨立嘅系統。如果獨立系統，可能呢個即係擔憂會少啲啦。但係亦都係一個好清晰嘅方案，就係將佢就係擺埋係安心出行同時間使用。咁我睇唔到。我就係見到而家佢係將過往曾經做過好多嘅承諾、好多嘅保證、好多令市民放心、相對放心啲嘅嗰啲輪進嘅全部都踢走，咁我係好憂慮。 嗯，袁海文由另一个角度睇咧，你觉得有冇一啲嘅豁免措施，如果扩大咗嘅时候，系可以令到市民即系可以都方便一啲，但系同时间亦都可以比较有效地执行到追踪疫情嘅一个作用咧？ 我谂而家追踪疫情好明显，我都睇唔到有过往，即系翻翻基本部，或者即系大家都可以讲。大家都我諗唔係好睇到安心出行點樣係幾有效，係去即係做一個即係監控或者追蹤嗰個疫情。我譬如我舉個例，我自己喺某啲情況都會用啦，因為即係都要我揾啲處所。咁但係我真係咁耐嘢都冇收過任何啲即係 notification 信息。咁你都可以講話，因為你咁耐以嚟都冇一啲即係本地確診可以咁樣講。咁但係睇唔到個功效。咁至於你話係有冇啲特定群組，我哋頭先都舉個例，有好多係真係有困難嘅人士，例如有啲人係根本冇用智能電話嘅，又或者我舉個例，都會可能有人前會俾人偷咗手機啊，或者手機壞咗，呢啲我睇唔到係點樣有啲人性化嘅方式係去處理咯。而家總之就係你唔係65歲，咁咧你或者你自己大過12歲，你就一定係要使用啦。咁我見到嗰個權利嘅侵犯係比較多。 嗯，好，袁海文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袁海文咧系民主党嘅医疗政策发言人嚟嘅。咁刚才我哋都提到啦，我哋曾经同即系几个部门咧去查询咧，佢哋到底会点样执行咧安心出行啊？呢一个嘅政策嘅嗱，咁食物环境卫生署嘅回复咧就话，按照运作需要、实际情况同埋服务对象等因素，为辖下场地制定适切安排。咁大家知即系食环署下低就。管辖咗啲公众街市啦，街市有啲楼上就有啲熟食中心啊，等等啦，同埋有一啲嘅，譬如即系其他嘅一啲可能牵涉到公共卫生嘅地方咧，都系由食环署管辖啦，吓咁样。咁而另外一个咧就系亦都系嚟自公务员事务局嘅回复噶。咁啊，佢个回复就系话咧，就系喺11月1日起咧，执行嘅新安排咧，除咗获豁免人士啦，所有政府嘅员工同埋市民咧，都必须系要用安心出行咧，去先至可以获准咧进入政府大楼同埋办公处所，咁而新安排嘅适用场地咧，一般嚟讲咧系包括咗政府嘅室内场所，例如办公室啦、博物馆啦、图书馆啦、泳池啦同埋体育馆等等。咁但系亦都话咧，就系各个场地嘅管理部门啊，会按佢嘅运作需要、实际情况同埋服务对象等因素，制定相关嘅安排。嗱，林志恩，如果由呢个说法咧，其实某程度上一啲嘅部门系咪都有佢一啲嘅弹性可以存在，系视乎真系实际。嘅情况睇下系咪冇安心出行就唔俾佢进入咧？ 系不过可能政府亦都需要事先公布啦，即系话如果有一啲嘅特定部门或者场地系佢哋有一啲特别嘅安排嘅话，我谂都需要同市民交代清楚，究竟系咪需要自备一个手提电话要去夺呢个安心出行嘅？咁我亦都觉得头先咧，即系袁海文提到一个点咧，其实政府都可以再一次交代嘅，就系话安心出行喺嗰个抗疫上面，即系个成效系有几强？譬如过往究竟有几多个案系因为？

精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8723一嘅。对于政府要求啊，由下个月开始出入政府嘅大楼或者处所咧，无论系员工同埋市民咧，都必须要使用安心出行啦。咁啊，除非咧你系属于12岁以下或者65岁以上嘅人士，又或者你系用安心出行有困难嘅残疾人士，先至可以获得豁免使用嘅啫。嗱，咁你点睇呢啲嘅措施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一咧，同我哋倾倾。咁不过林志恩提嘅头先咧，喺五点半新闻之前啦，有位听众咧，啊梁小姐佢就讲到咧，话佢有智能手机，不过咧佢就唔上网嘅，咁样咁啊，下个月佢就要出席一个社区会堂嘅业主大会，咁担心有困难。嗱，咁我哋翻查翻啲资料啦，咁其实咧，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咧喺使用个扫描嘅二维码或者系离开场所嘅功能啊，保存或者出示接种记录同埋检测结果嘅时候咧，你系唔需要流动数据嘅，你只系开启咧你个手机嘅飞行模式咧，同样都可以用到安心出行嘅。即系话，其实你就算即系嗰一刻咧进入个处所嘅嗰一刻咧，你冇上网咧，你都可以用到嘅。系啦。 咁另一个咧，头先阿陈燕平你讲开啦，即系三类豁免人士咧，其实佢主要都系用一个年龄去划分边啲人系可以豁免。咁啊，今日见到呢个安排嘅时候，我都会谂啊，即系点解系12岁以下？同埋65歲以上可以豁免嘅咧，即係呢一個數字有冇一啲根據咧？咁我就睇到即係統計處咧，就有一個過往有一個叫做住戶統計調查咧，入邊就係關於個人電腦同埋互聯網嘅普及程度嘅報告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年齡咧，15至44歲咧有智能手機嘅比率咧，就都有90%啦。嚇，45至54歲。同埋咧，55至64歲咧，都分別有99%同埋96%嘅。咁啊，但係咧，10至14歲嘅小童啦，同埋65歲以上嘅長者咧，咁有智能手機嘅比率咧，就得81.3%同埋65.1%。咁亦即係話，65歲以上咧豁免咧，亦都係一個即係合理嘅安排嚟嘅。咁啊，另外咧都有一個調查，就係睇翻嗰個經濟活動啊，去睇下究竟有幾多人係擁有手機啦。咁原來咧，其實全港咧就大概有500,000人係冇智能手機啦，入邊咧退休人士就佔咗一半嘅。咁所以可能退休人士啦，同埋長者咧，都係即係需要。即係諗下點樣去處理一個問題啦。 不過咧呢啲數據咧就可能未必反映到，譬如有呢個非政府組織啊，或者係即係關注團體啊所講到嘅一啲無家者啦。咁佢哋嘅年齡唔係喺65歲以上，咁但係佢哋可能因應自己嘅自身情況啦，而真係未必有智能手機嘅。咁點樣解決呢一批人士嘅困難咧？同埋亦都可以諗下，即係譬如喺個實際操作嘅嚟講，如果你真係譬如舉個例，举个例子，如果你真系出入去公众嘅街市，你都要系用智能手机嘅时候，咁究竟会唔会亦都系造成咗另外嘅一啲问题？ 都好多人出入， 系啦，即系会唔会系可能比较挤塞啊等等咧？咁呢啲可能系牵涉到执行细节嘅情况咧，可能都要即系仔细去思量一下。电话号码18723一，有位黎生啊，你好，黎生， 系你好啊， 系有咩睇法？ 我咧仲有几十年啲普通嘅电话嘅，咁咧就从来都冇用过智能手机嘅，同埋咧如果我而家我用嘅月费系38蚊嘅啫，咁如果你又要买智能手机又要上网，我哋要使好多钱，我哋啲贫苦大众好惨噶。 不過而家有一啲嘅我記得有一啲嘅公司嘅上網計劃咧，就都個價錢就唔係太貴嘅。不過就當然去使用嗰個數據量有限制啦。但你頭先都講咗另一個問題症結嘅，就係你要另外買個部手機至得咯。 係啊。 嚇，咁但你個年紀咧？你個年紀係咪65歲以上啊？ 我63歲。 哦，咁即系争两年， 即系冇得豁免啦，一定要用安心出行。 仲有我11月1日咧就要去复诊，咁系咪入得去？咁我点睇医生咧？ 哦，而家醫管局嗰度咧就未有一啲即係進一步嘅公布嘅，咁因為其實根據而家嘅報道都話，即係仲喺度研究緊，咁我諗都可能要留意一下，即係醫管局會唔會就住呢個情況咧有一啲嘅豁免啦嚇。多謝曬你先啊，黎先生表達咗佢實際嘅一啲嘅需要啊。有謝太，你好，謝太， 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 我就想話咧，我自己本身咧就唔系咁中意用智能电话嘅，如果听到啲智能电话嘅声咧，我真系恨不得咧会掟烂佢嘅。 点解咧？ 即系嗰啲声音令到我觉得好讨厌。 但系你可以拣声嘅。 我知道，但系咧，即系总言之，我对呢样嘢咧系有一种厌恶啊。 嗯。 同埋咧，真系噶，如果有人要睇医生啊。复诊啊，嗰啲你系咪唔俾佢入咧？ 嗯， 人哋买餸系咪唔俾佢去街市咧？ 嗯，系吓，好啊。但系如果真系需要你使用个智能电话先至能够出入一啲嘅政府场所，你会唔会都会因此而改变你嘅习惯咧？ 我唔知 道。好吓，多谢晒你谢太嘅意见噶。跟住听埋麦生啊，麦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 其实咧由头到尾咧，我发觉政府咧就错咗一样嘢，佢冇将香港人咧或者全世界人都系咧，有班人系会用智能手机嘅，有班人系唔会用智能手机嘅，呢个现实嚟噶嘛，永远都存在噶。咁变咗嚟讲，如果佢有谂呢个方向咧，就冇咁多麻烦噶。其实如果佢中意用智能手机，咪继续用咯，可以用安心出行咯。如果佢唔用智能手机嗰班人，调翻转头，你有冇谂过每人送个巴曲俾佢，或者送个 QR 曲俾佢咧？好似身份证咁样，去到边度咧，就唔系佢嘟你啦，你嘟翻佢啫嘛。咁当然啦，政府梗要有成本啦，佢要买啲器材啦。咁但系问题咁样对用嗰个人咧，就方便好多。佢根本就唔需要知道咩叫智能电话，又唔需要咩叫高科技，总之揸住个牌又好，好似身份证又好，挤埋佢，好似啲自动收费机咁样，一嘟咁佢就已经过得去啦咁样。咁佢嚟咪讲咪简单啲咯。嗱，仲有一样嘢，佢介乎12岁至65岁咧，呢样嘢根本系荒谬嘅。我就算当你有1%人系冇智能手机嘅，如果100万嘅人口已经讲紧10000人嘅咯，10000人，你睇翻消费券就知啦。一个大数据统计话俾我哋听。根本就是很多人是跟这个高科技还是脱节的，你贸然地推出这个计划呢，简直是搬砖头掟脚没分别的。嗱，举例很简单，如果介乎12岁至65岁人，他突然间不记得张身份证，那他怎样去办理拿张身份证呢？我希望你真的转达这个意见给政府听，你要慎重一点考虑。 嗯， 要不就大家就企在门口跟保安吵，他又不入得去，他怎样办理保领手续呢？ 甚 至乎讲的衰一点的，还有人如果佢屋企人有喪事咁嘅，佢要生死著住辦手續噶嘛？佢咁巧，佢又冇智能手機嘅，又唔使入去辦理，咁係咪唔使做咧？ 係，多謝曬阿麥先生嘅意見，其實都舉咗好多好實際嘅例子啦。即係林志恩，縱觀我哋剛才幾位聽眾啦，其實都有幾個憂慮啦。第一就係、是，譬如如果佢要負擔一啲上網嘅月費嘅時候，咁嗰個係一個財政嘅佢哋嘅考慮啦。另外，如果佢本身冇手機，佢要買過，有一啲嘅考慮啦。另外就係可能基於佢自己嘅個人嘅習慣，佢真係唔中意用智能手機嘅。 嗯，同埋佢哋 改變咧， 係亦都提到有一啲係一啲必要嘅服務嚟嘅，所以佢哋一定要用。咁如果又冇手機，咁點樣處理咧？ 嚇，咁其實呢個亦都會可以咧，即係睇翻以前我哋不嬲去討論咧，資訊科技嘅推行咧，無論喺教學或者其他方面咧，都會講到一個數碼鴻溝嘅問題嘅。佢未必咧係真係個個都用唔到嗰一啲嘅電子設施，但係咧就可能真係有少數嘅人咧係被遺棄喺即係嗰個嘅電子嘅設施咧嘅後邊嘅。咁點樣追上去呢啲嘅數碼鴻溝？點樣補上？这个可能是要想的一个问题。 另外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过去政府那些一定要用安心出行的地方，其实主要都是食肆，还有有一些地方的服业条件都是顾客一定要用安心出行的，譬如夜店啊，或者一些酒吧这样。那这些地方我们都会认为可能那个风险是高一点，因为我们有可能要除口罩去吃东西。那但譬如如果我们刚才所讲就是图书馆那类呢，其实它本身又不是一个高风险的地方来。那似乎今次政府是真的 是想做一個示範性的作用，就多過是一個很急切的防疫需要。 嗯，而且如果你講到實際操作，譬如現在你進入去圖書館或者是一些的體育場館，你沒有安心出行，你是寫紙仔，特別是圖書館的，它就會有個人員打電話給你核實究竟那個是不是一個真正的電話號碼呢。其實現在都有一些這樣的核實的措施的，究竟政府會怎樣去分析，即是現在用這些措施是不是就是在那個防疫上面他們會覺得是打一些折扣呢，因而是有需要是再加強這些追蹤的安排呢。那18723一轉頭大家可以繼續打電話來發表你的意見的。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呢个星期咧，我哋咧讲完咗英文嘅所谓 NATO alphabet， 尤其是喺航空业咧系用得非常之多嘅一套串字嘅方式。咁啊，我哋喺讲电话嘅时候咧系非常之有用嘅。今日咧，我哋咧同大家一齐做个练习。如果我要喺电话度同对方讲我姓乜嘢，譬如 My last name is Chan, for example, C H A N Chan。咁如果对方嘅人问你啊、Would you mind spelling it for me？ 咁咧，你就要同佢讲 C H A N。好啦，讲得唔清楚，你可以讲 C as in Charlie, H as in hotel, A as in Alpha。And N as in November， 咁样串咧，人哋就一定听得完全准确啦。好，再俾多个难少少嘅例子大家。如果我姓张 ，okay， and you'd like to spell it to the person you're talking to， you can say C H E U N G， C as in Charlie， H as in hotel， E echo， U for uniform， N for November， and G for golf。咁咧。就非常之清楚了。如果蕭叔叔想傳 I'm Mr. Siu, okay, S-I-U, it's S for Sierra, I for India, and U for uniform。 好了，那希望大家能夠學到這套之後呢，在電話跟人串字的時候就沒那麼容易串錯了，也都對方呢就不會不停叫你 repeat 又 repeat 又 repeat 了。 OK， 好了，今天講到這裡，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一。林之恩，不如呢個時候我哋請你一位立法會議員咧，同我哋傾依個問題啦，就係、是、請嚟新民黨嘅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啊。容海恩你好 ，Hello， 你好， 係啊，容海恩啊，首先想請問一下咧，即係政府尋日就用新聞稿嘅方式公布啦，就係、是、由下個月起咧，出入政府嘅處所同埋大樓咧，都必須要使用安心出行啦。咁呢一個嘅做法，我想問，即係事前有冇同立法會嘅議員有一啲嘅溝通啊，又或者之前譬如你哋向政府表达意见嘅时候，有冇听闻过其实政府有意向系咁样做嘅咧？ 其实今次都嚟得几突然嘅，即系佢真系用个新闻稿个方式嚟通知大家啦。即系我哋都系经过新闻同埋睇翻新闻稿先有咁嘅知识啦。咁我会觉得系即系比较仓促啦，同埋其实过往成年推行咗大半年成。超過一年其實安心出行都咁，我覺得其實我哋應該晨早啦，好早應該要推行係多地方鼓勵多啲地方多啲機構去使用安心出行啦。咁過往我喺立法會亦都有同個薛永恆局長咧有提出過，其實應該係要強制使用嘅。即係向一啲嘅地方係應該強制使用，但我唔即係亦都未理解到點解咁遲佢先要求市民去大廣泛咁樣用咯，同埋去鼓勵佢哋用安心出行咯。咁或者可能係一個機會啦，去會唔會係講健康碼或者港康碼呢一方面係咪有所推行呢、這個未知啦。咁但係我睇到而家話響個政府嘅地方度，我聽見市民係有聲音嘅，即係覺得如果冇唔用嘅話係入唔到，唔俾入啊咁樣。 咁但我睇翻個新聞稿，見到佢都寫得清楚話，對於一啲特殊情況咧，佢都可以彈性處理，即係可以寫翻紙仔咁樣。咁我會覺得係應該早做咯，即係唔係去到而家咁疫情啱啱雖然我哋啱啱斷咗個零感染個鏈啦，但係都應該係要早啲做，即係響年前啊，或者係疫情爆發嗰陣時，或者啱啱推出安心出行嗰時，應該都要廣泛咁樣使用，唔係去到而家呢個情況，大家好似覺得啊，香港個情況唔係咁嚴重嘅時候，你又話要人哋強制用咁樣，即係會令到市民有啲無所適從咯，我覺得。 嗯，咁选民，你嘅选民有冇具体同你反映过咧？其实今日嗰个新闻稿出咗之后咧，有一啲乜嘢安排细节佢哋唔清楚，或者佢哋使用上真系有啲好实质嘅困难。 嗯，有啲都係話，喂，有啲老人家真係或者冇電話嘅，唔用嘅。我通常用嗰啲係真係按掣嘅電話，就冇嗰啲市冇即係唔係 touch screen 啊，唔係接觸式嗰只電話咁樣。即係可能都係按鈕式嗰只電話啦，舊式嗰啲電話。咁佢哋會老人家嗰方面可能會複雜啲啦。但係佢就寫，即係當然個新聞稿上面就係寫，如果12歲以下或者係65歲以上有困難嗰啲咧，就可以唔用嘅咁樣。咁我都睇到有個彈性可以處理到，可以希望都可以令到多啲人去使用咯。但係過往其實我都同個政府講，喂，你如果你真係推廣你安心出行，譬如響抽獎上面，你應該都用安心出行嗰個 app 啊，你可以。廣泛性使用啦，咁點解到而家打針又差唔多要打嘅都打咗啦？咁而家人哋好似冇乜誘因去再強制去使用個安心出行，要用嘅都其實下載曬有400-500萬人下載咗，咁佢想達到咩目標，好似又唔係咁清晰。咁我亦都期望政府喺呢兩日啦，都快啲同翻市民講個後邊嘅原因啊，或者個彈性喺邊度啊？真係唔用到嘅話，可以點樣處理啊？或者係佢有冇同翻各個政府部門，包括康文署咧，因為多市民去使用啦。康文署嗰啲地方，佢哋點樣去執行呢、這、一個叫人哋強制使用安心出行呢一個嘅計劃咯？ 嗯，但係容海欣啊，無論係聽我哋嘅接聽嘅市民意見啊，又或者聽翻一啲非政府組織嘅意見咧，的而且確有人咧係喺12歲以下、65歲以上同埋係殘疾人士咧呢幾個豁免範疇以外，但係佢自己本身又冇智能手機嘅，又或者佢係即係承擔唔到再買多一部智能手機喎，真係有啲咁嘅人嘅噃，咁點樣去處理咧？ 我哋都有啊，過往其實我哋聽見市民都係。话喂，我冇呢个手机，根本唔会用，同埋十二岁以下，就算你话十二岁以上啊，十六岁以下嗰啲，唔系个个都有手机嘅， 系咯，咁点处理 咧？有嚟噶嘛？ 去图书馆、啊。 是啊，咁但我就見到，即係其實政府如果要用呢個彈性嘅話，都要同翻市民講清楚，譬如真係殘疾人士或者係患病人士，真係又唔適合打針啊，又真係用唔到啊，冇電話啊，咁點樣處理？佢要講出呢一個嘅空位出嚟咯，即係有一啲人真係唔係墮入咗去呢、這個用安心出行嗰個網度噶嘛，即係唔係個個都有智能電話噶嘛？佢哋點樣咧？係咪都容許佢哋寫字？但係喺個身份核實嗰度應該要做得好啲，因为点解？因为我哋而家见到或者政府啦，留意到好多人填纸仔就填啲假嘅资讯、假名啊、假电话啊，或者求其写几个电话、写几个 number 咁啊算。咁可能响个身份核实嗰度要做得严谨啲，咁就可以令到唔用即系冇用手提电话，你填纸嘅准确性又高啲，同埋你都会去做到个防扩散嗰个问题咯。 好啊，多谢晒你，容海欣，倾到呢一度，唔该晒。容海欣咧系新民党嘅立法会议员，跟住我哋有听。陈女士啊，你好，陈女士， 你好， 你好，系有咩睇法？ 嗱，本身我就一系我系重工人士嚟嘅，咁其实我行都系唔好嘅，咁本身我亦都系领紧一个身体人津贴嘅，我 系 有智能智电话，但系我冇数据 plan， 咁通常会系出入图书馆借小说嘅多嘅啫。一个礼拜两次到，我而家入去嘅话，我系全部填纸仔嘅，咁可唔可以继续填纸仔？因为佢哋都会打翻电话俾你核实噶嘛。 系， 唔系我每一个礼拜都唔会出好多特街。 系， 我净系拉翻自己啲功能补贴啦，唔会差落去嘅。 不过陈女士如果以你嘅身体状况咧，你有机会系可以获得豁免嘅噃，因为佢话使用安心出行有困难嘅残疾人士系可以有豁免噶嘛。 因为我家佢问中完风之后咧，个记性好差。咁同埋我啲又有炸咗啲神经线，变咗我都其实我都未眼都好光变嘅咋，即系假假眼嘅咋。 咁所以其实你会有机会获得豁免咯。 因为其实我家两间个伤系咁样2000蚊松啲，我而家如果五个月实数会翻我唔。要成一俾我而家用紧个 plan 咧，其实多成几蚊。 嗯， 我而家系嗰个系冇数嘅 plan， 我通常喺屋企咧就会系用 WiFi 上网嘅啫。 系，即系其实都担心咧嗰个嘅经济负担啦。多谢晒你，陈女士。虽则咧，林志恩就话即系有豁免啦，咁但系个豁免范围系咪应该要再扩大一啲咧？呢个可能系一个考量地方 嘅。系啊，其实你要即系一个大规模嘅使用咧，通常都会面对一个两难嘅情况，就系、是、你想鼓励人使用，但系又会照顾唔到一啲人嘅需要。但系当你照顾到好多人嘅需要咧，就变咗太多人有豁免。咁究竟政府喺执行上面点样做咧？我相信之后都要真系要详细公布啦。 好，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系去到接近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香港单车馆公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明中国、富裕控股同埋海音集团五大跌幅股份：亚洲速运、新华通讯频媒、捷冠控股、中国兴业控股同埋利骏集团香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5，日元113.81，瑞士法郎0.917，加元1.233，人民币6.386，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兑美元0.718，港金报16,62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36美元，卖出1,794.1美元。港汇指数101.1，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的快线有意外，现在大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一路排到近星河名居，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的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咁后少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六轮阶段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交易广场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花园道下行落去金钟道的车龙就排到近爱都大厦，而反方向红棉路上山近住坚尼地道一段的车龙就排到落金钟道，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即是去黄泥涌道的交通繁忙的车龙排到船街，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在兆辉台。 九龙方面，九龙城回旋处一带的交通现在都是比较挤塞，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去景泰苑，另外码头涌道去翻观塘方向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的车龙排到近龙浦道。而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因为九龙城出口那边的交通繁忙，去启德隧道的九龙城出口现在交通都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沿住东九龙走廊一路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何文田港铁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和斜村一段都是车多，车龙一路排到吐露港公路接近科学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高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和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有边个会在你做运动的时候陪你一起动，紧张的时候陪你打气，害怕的时候同你一起害怕，讲的就是你的心脏啊，要好好保护心脏，它才可以陪你走更远的路。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正另一点世界心脏日系列，同你一起护身护心。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时间嚟到晚上嘅6:41，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嗱，林志恩啊，喺6:00新闻之前咧，我哋就讲紧啦，就系政府咧，寻日发出咗一份新闻稿啊，要求咧所有嘅雇员啦，同埋咧系市民啦，出入政府大楼同埋处所嘅时候咧，由下个月嘅1号起咧，都必须要使用安心出行嘅。咁啊，但系亦都关注到咧，譬如喺一啲嘅场所啊，到底譬如你医管局啊辖下场所啊嘅安排会系点样咧？嗱，咁我哋咧亦都问过医管局嘅，医管局咧有一个回复嘅，佢嘅回复咧就系话由11月1号起咧，进入医管局总部同埋公立医院行政大楼嘅人士系必须要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场所的二维码，获豁免人士就除外。获豁免人士包括什么呢？就是政府所宣布的12岁以下和65岁或以上的人士，使用安心出行有困难的残疾人士，又或者是因应实际情况而豁免的个别人士，是可以填写表格登记。而在运作可行和不影响紧急服务提供的情况之下，到访公立医院其他 範圍的人士呢亦都需要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 嗯，是。咁啊，不過呢個其實亦都我都會諗啦，即係頭先阿陳燕平你所講啦，有啲豁免嘅人士，譬如即係用安心出行有困難嘅殘疾人士，其實佢具體嚟講包括邊啲咧？咁我哋即係初步諗，可能係一啲視障啊，或者一啲肢體嘅殘障人士啦。咁其實具體情況嚟講，仲有邊一啲咧？咁可能去到執行嘅時候咧，亦都要按即係嗰個情況而決定。 嗯，咁啊，嗱，18731有市民咧都系想就住一定要使用安心出行嘅程式咧，出入政府大楼同办公处所咧，有一啲嘅意见同睇法嘅、哦。你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噶。电话旁边咧有何先生，何生你好， 系两位好， 你好，有咩睇法啊？ 嗰阵时即系啲电视又话嗰啲制式咧，而家睇唔到，即系嗰啲高清电视系用唔到噶嘛，系咪先？ 要轉碼咯嚇，係點樣啊？係。 咁而家即係同樣地，你點解有啲用緊嗰啲打出打入嗰啲唔係智能電話？ 嗯。 咁你俾人申請下政府啊，推銷一啲啊平啲嘅智能電話俾嗰啲啊冇錢買嗰啲智能電話嗰啲人啦、啊。你話一推就推出嚟，喂大佬，唔係個個都有嗰啲智能電話噶嘛？你政府系咪冇谂即系前边啲嘢咧，净系做后边啲嘢，系咪太过强势咧？呢、這个措施，系嘛？你话一进入就要即系嘟机，安心出行。喂，大佬唔系，即系我觉得听落都系好。好白痴啊！政府 嗱，多谢阿何先生嘅意见啦，即系何先生最主要都系讲到咧，有啲市民啊，佢喺个经济上负担唔到一部智能电话，但系当你个即系当政府系有一个咁样要求嘅时候，其实有冇一啲嘅装备咧，系可以帮到啲市民咧，令到佢哋出入场所比较方便咧，咁样吓。 不过嗰个推行嘅时间上面，其实我哋隔即系距离11月1日，其实都得翻好短嘅时间啦。咁就算真系，有一啲嘅措施，究竟即系政府又嚟唔嚟得切去推出嚟去协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咧？咁呢个亦都系一个问题嚟嘅。 嗱，究竟咧即系一定要使用安心出行嘅手机应用程式先至可以出入去政府大楼同埋办公处所？咁政府亦都期望咧咁样可以做到一个带头嘅作用啦。希望私营嘅机构咧都可以跟从啦。咁到底对于喺追踪疫情嘅方面会有几大帮助咧？或者我哋一阵间都睇下，即系专家可唔可以同我哋倾倾啊？咁但系另外，一个咧，亦都系同疫情相关嘅要注意嘅新闻咧，就系邮轮游啦嗱。咁因为咧有一架嘅邮轮啦，就系海洋光谱号啦。咁佢原定咧系喺寻日出发咧就举办公海游噶，总共咧大约有1200个人参加。咁其中咧又系大概1000个乘客咧系寻日啊已经登咗船噶啦。咁嗱，但系咧就喺个船上面咧有一个嘅40岁嘅船员。他其实已经接种了两剂疫苗的，亦都曾经在7月在马来西亚的检测当中就对于新冠病毒是呈阳性。咁然之後，其實佢已經係即係8月嚟咗香港啦，咁同埋咧，亦都係做過咧係成10次嘅新冠病毒嘅檢測，都係呈陰性。咁但係咧，佢喺10月19日咧喺遊輪上採集嘅檢測樣本結果咧就係呈陽性，咁個病毒量咧就非常低，亦都係冇病徵嘅。咁但係亦都係因為咧呢個嘅事件啦，咁亦都令到呢、這個即係公海遊咧嘅旅客咧係受咗啦，有一啲就已經登咗船嘅乘客咧就要落船啦，咁而咧未登船嘅旅客咧就要滞留喺启德邮轮码头嗰度吓。 嗯，系啊，咁其实如果睇翻咧，而家要登船嘅安排咧，无论系乘客同埋船员咧，都需要有一个好高规格嘅要求啦。咁包括乘客系需要接种两剂疫苗加14日啦。咁然后咧登船之前咧嘅48个钟头咧，亦都要核酸检测咧系持阴性嘅结果。咁船员咧如果已经接种咗疫苗嘅话咧，就每隔14日咧就要接受核酸检测啦。如果冇接受疫苗嘅船员嘅话咧，就7日 就要做一次嘅檢測嘅咁樣。 咁 啊，但係一陣我哋都可以請教一下專家啦，即係呢一個看似咁嚴格嘅安排，有冇一啲嘅漏洞咧？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我哋過去咧。好多嘅報道呢其實都主要集中喺講一個確診嘅數字啦。咁但係因為今次係一個復陽嘅個案啦，其實即係究竟喺個專家嘅角度睇，我哋所講復陽嘅個案嗰個傳播風險即係高唔高嘅呢？即係嗰個傳染性有幾大呢？咁一陣間專家都可以講講嘅。 其實亦都可以有少少資料補充嘅，就係海洋光譜號就話呢，係根據佢哋而家現有嘅健康安全措施啦，就係要求所有船員呢同埋12歲以上嘅旅客在登船前14日就要完成新冠疫苗的接种，并且在登船之前进行核酸检测，这个其实也是政府的相关要求，他们要拿个阴性结果才可以上船的。但是他们的公司就是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就说即他们是对个邮轮的船员进行一个高频次的日常检的健康监测，而他们就是在对船员做的例行檢測的時候就發覺有一個船員的檢測結果可以的。如果是這樣說的話，其實是不是真的說在這些復辦公海遊的遊輪公司，他們都已經做足了保障的措施，甚至是做得比政府要求的更加多，所以才發現到今次的這個個案。而在整個防護措施裡面，其實還有沒有一些措施大家是覺得需要收緊以保障安全呢？1800-231可以打電話來跟我們讲讲你的一些意见和看法的。咁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请专家同我哋讲讲呢个问题啊。 一个曾经夺去数以十万计生命嘅疫症，精神迷糊、行为怪异、大叫、昏睡症呢个大家认为已经消失嘅疫症，喺非洲又再死灰复燃。 科学家话病原体唔会消失，只会不断演变，变得更有抗药性。 我哋同疫症之间嘅战争系永远都唔会完结嘅。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世纪疫情，昏睡危机。 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搜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1。電話旁邊林智恩，我哋請嚟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啦。梁子超醫生你好。 你好，主任咩主持？ 系，喂，同你请教一下啦，就系、是、今次咧呢、這个即系呢一个嘅邮轮啊，海洋光谱号咧嗰、那个嘅即系怀疑复阳嘅个案啦。咁喺当中咧，其实都睇到船员都做咗几频密嘅一啲嘅检测噶咯噃。咁但系都出现一个一度怀疑系复阳嘅个案咁样。咁其实你觉得喺成个公海游上面嘅检测上面，仲有冇一啲嘅地方系需要检讨嘅咧？ 其實我諗係有嘅，而係今次如果你睇個檢測度咧，嗱佢我唔知佢實際上幾耐做一次啦，嗱佢自己咁講話頻密啦，但係就係話如果政府嘅規定咧就兩個禮拜一次，呢、這個就太疏啦，因為你兩個禮拜咧其實已經傳咗好多代都得㗎啦，咁亦都咧係即係話未必真係能夠及時能夠阻截到個病毒嗰、那個，即係話喺一批批嘅落船嘅旅客之中咧，係急速擴散社區嘅。如果佢真係比較密咁樣驗咧，佢都仲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話19號驗，雖然你話第一個個案不確定啫，你跟住入邊佢又再復檢，然後跟住入邊點解要搞到兩日之後都仲俾人上船呢？呢樣嘢就係話係咪即係嗰個檢測係咪要成日幾兩日先翻咧？咁呢個其實喺而家嘅標準係不可以接受嘅。佢應該都係話呢啲檢測咧，如果你真係要做咧，應該即日係要有結果嘅。因為你就算你做嗰啲嘅而家 PCR 嘅，你多極都係幾個鐘，你應該有結果嘅。如果有唔穩即係唔肯定嘅，咁你咪再做咯。 咁其實入面呢，如果你全部都朝頭早送出去樣本嘅，其實即日入面應該有個決定呢，如果你阻止到人上船呢，你根本上就唔使搞到而家咁尷尬咁樣，你又即係話有多千幾人嘅旅客入面呢，譬如話你受到影響，而呢千幾個旅客呢就係亦都令到呢你成個嗰個檢疫嘅檢測嗰對檢測嗰度呢又要做多咗好多人呢，你跟住之後嚟緊廿一日又要再去咁搞呢，咁其實呢樣嘢呢，其實如果你嗰個檢測結果要即日可以知道，即日可以做到決定呢，就避免咗今次嘅尷尬情況啦。 嗯，咁梁醫生，我想請教一下咧，其實可唔可以同大家講解一下何為一個叫復陽嘅個案，同埋復陽個案咧，其實佢個傳播風險有幾高咧？ 嗱，呢個復陽個案，我哋係一般就係話你以往係感染咗，咁佢可能有啲你係診斷到啦，好似今次嗰、那個上次診斷咗啦，而係今次咧就話佢係再度陽性。咁呢個再度陽性呢，我哋係其實有好多個唔同可能，不過我哋一般用呢個復陽呢個字眼呢，就係講嗰啲呢就話好返啦，但係呢個身體呢係仍然係間歇咁樣排放呢、這個即係話病毒嘅 RNA， 令到你喺個檢測度呢產生個陽性啦。咁而呢啲咁嘅排放嘅 RNA 呢，似乎喺以往觀察到呢，其實係絕大部分呢係睇唔到有嗰個傳播性啦、 嗯、 事實上呢，全球咁多個唔同地方呢，真係話喺嗰個復陽嘅個案入面令到佢係有傳播嘅呢，其實都冇一啲嘅譬如話明確嘅報導嘅。咁但係有一樣嘢就係話，因為始終呢有一個所謂嘅生物嘅差異呢，唔能夠排除喺個別嘅宿主呢係有機會呢係呢啲咁嘅病毒仍然保持一個活性同埋傳播，雖然呢個應該好低，同埋因為有個變種病毒呢，而變種病毒亦都可能改變呢個病毒嘅生物特性呢，咁你都唔能夠絕對排除呢啲所謂復陽嘅個案呢仲係有個傳播風險。不過呢一個呢就唔係一個最主要嘅風險來源，最主要嘅風險來源呢，你未必真係能夠百分之一確定呢，佢係真係一個係即係話以前好返啦，而家係間歇排放一啲即係話唔係非活性嘅病毒嘅一啲嘅 RNA 嘅呢啲咁嘅個案，你佢可能係一個重新感染個案嚟嘅、 嗯、 就算你個病毒係低呢，亦都唔能夠排除可能佢已經感染咗一段時間而家低都得㗎喎，佢可以都係話新近發病，你都唔能夠絕對排除呢、這個反為一個風險嘅來源。不過喺香港呢，由於我哋最近都找不到有明確的社區傳播信號啦，雖然最近不幸有兩個個案呢，活性個案呢社區度被發現啦，咁但係暫時都仲未見到有社區傳播呢。如果你話呢一個個案係一個譬如話係新近感染嗰個源頭呢，咁你都係暫時找不到任何嘅譬如話明確嘅佢有可能就感染源頭呢，所以呢個機會呢應該就係話相對就應該非常之低啦。咁、 嗯、 就話但當然佢而家就啲船員入面係再做個檢測全部陰性呢，呢、這個就會增加佢真係話係一個係一個普通復陽嘅個案呢，就唔係重新感染嘅機會啦。但由於個病毒都有潛伏期啦，咁同埋亦都有可能呢有啲個案發咗病傳咗出去，跟住變返陰性都仲有咁嘅可能。所以我哋都要睇埋呢過去嗰幾批嘅旅客啦，同埋睇埋佢哋有啲即係話係接觸嘅係未超過廿一日嘅人，即係話跟住嚟緊嘅，即係話一個連串嘅檢測都係陰性呢，先至可以絕對排除嗰個傳播嗰個風險啦、 嗯。 如果真係發現有活性個案呢，就一定係要盡快收緊嗰啲檢疫嘅同埋檢測嘅安排咧、嗯，防止一社區擴散㗎啦、 啊。即係首先最重要都係做一個比較密切嘅一個追蹤啦，同埋一個檢測啦，確定咧所有嘅相關人士咧都係一個係陰性嘅結果啦。嗱、啊、咁如果根據翻咧皇家加勒比國際郵輪咧，佢哋都有一個新聞稿㗎，佢就話咧，即係按照衛生署嘅建議咧，就係海洋光譜號嘅船員咧係再次喺公立醫院。 院咧進行檢測，個檢測結果咧係陰性嘅。咁佢哋都係再三就強調啦，就係話海洋光寶號咧全部嘅船員咧係完成咗規定嘅疫苗接種，並且喺登船之前咧係通過咗核酸檢測同埋相關嘅健康篩查，係持陰性結果登船。呢個就係皇家加勒比國際郵輪咧佢一個嘅新聞稿啊。嗱，講到咧係追蹤疫情啦，梁子超醫生亦都好快即係想請問一個嘅問題啊，就係關於使用安心出行啦。因為咧政府就係話需要市民啦，如果係下個月一號開始咧出入政府嘅大樓同埋辦公處所啦，都必須要使用安心出行嘅。咁佢個最主要理由咧就係話可以喺出現確診個案嘅時候就大為減低接觸者追蹤工作嘅效率同埋精確性啊。咁因為咧就係可以防止咧一個演變成一個社區爆發。你對於而家呢一個嘅疫情嘅情況之下，政府係比較係強烈地係要求市民出入政府場所都需要使用安心出行，你點睇啊？ 嗱，我諗咁咧，因為隨住安心出行都用咗一段長時間咧，而家事實上咧，其實係真係話係掃描嘅人咧，掃碼嘅人咧，就係話遠超即係填紙仔嘅。如果你能夠統一咗嗰個絕大部分嘅冇真係有手機嘅人入面，有適當手機嘅人咧，都係咧係要掃碼咧，呢、這個咧就會令到個系統嘅覆蓋咧，同埋令到個系統更加監察有冇即係話係好嘅使用咧，呢、這個係會有一個幫助㗎啦。咁但係咧就當然咧，任何嘅地方入面咧，你都要照顧一啲咧。真係話係有問題，譬如話真係冇手機嘅，或者你係一啲嘅年紀大啦，同埋嘅細路入面，而家佢咧係俾咗佢哋有豁免啦。但呢個豁免咧都唔應該係話你一定係話唔掃嘅，你掃到應該都掃，你如果掃唔到嗰啲咪填紙仔咯。咁亦都要對一啲譬如話真係冇辦法有呢啲智能手機嘅人，譬如話有一部分嘅露宿者可能真係冇智能手機嘅，或者有啲真係話部手機完全冇呢啲功能嘅人咧，如果你係講緊一啲必要嘅服務嘅，咁你又係應該都有一啲嘅特殊嘅通用咧，仍然可以俾佢用紙仔。但呢啲咧，你就可能係好特殊情況，係有人係複核過咧，然後你先至咧係俾佢愛嚟填紙仔咧。咁其實好簡單嘅，譬如話你如果你喺急症室門口都話要掃碼嘅，咁先算啦。咁你好簡單啦，如果你話跌咗手機嘅，如果我真係入金店室，唔通你俾我入咩？啊，咁佢有啲咧都係話都會有一定嘅通融咧，喺個豁免嘅安排度咧，佢係有一啲嘅必要嘅服務，即係話唔係一啲非必要嘅消費服務咧，你應該咧都有一個所謂通融性咧，係俾佢哋一啲真係話冇智能手機嘅人入面咧，喺個特殊情況下面咧，佢都仍然可以用個填紙仔去做啦。咁但係呢樣嘢咧就係一個極端嘅，譬如話佢個例子，即係話罕有例子就唔應該影響到成套嘅嗰個嘅系統嘅運作，亦都唔會話令到啲人咧係即係話係會容易咧，或者真係冇掃描就入咗去咯。 好多謝曬梁子超醫生嘅1872311七點鐘新聞翻嚟，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嘅。 管出現最新的檢測結果，但衛生署仍然界定檢測結果為陽性。重申自開放郵輪公海遊以來，一直與香港特區政府密切合作，在郵輪復航工作中遵守當地防疫政策和規章和章程。海洋光譜號上全部1250名船員均已完成規定的疫苗接種，並於登船前通過了核酸檢測和相關健康篩查，持陰性結果登船。外交部駐港公署強烈譴責美國、歐盟、英國、澳洲和新西蘭等西方國家政客對香港民主發展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依法取消部分區議員資格說三道四，抹黑詆毀香港國安法，為反中亂港分子撐腰打氣，赤火火是赤裸裸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發言人表示，取消有關區議員資格是維護特區憲制秩序、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必要之舉，再次敦促有關政客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停止歪曲一國兩制，停止詆毀香港國安法和完善特區選舉制度，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今晚同听朝天气较凉，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3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荃湾公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大涌道回旋处，咁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荃湾公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大涌道回旋处。咁至于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咁但系车龙咧就好长啊，有待消散。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月道，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龙尾在圣贤中学，反方向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启业村那段就一路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排到去黄竹坑道巴士站。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咗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这边收费广场的车龙一路排到去观塘码头。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受意外影响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跟住林士街那段车龙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半山的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车龙塞到出去红棉路，而红棉路上山的车龙亦都排到落去下角道。在九龙方面，九龙城回旋处一带的交通稍为舒缓，但是周边的车龙有待消散。码头涌道去观塘的龙尾排到土瓜湾港铁站，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龙尾就排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的车龙排到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在屯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挤塞，龙尾排到去近黄金海岸。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赤贡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要停车息事。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推动本地运动，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体育杂志式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除了有我梁礼勤和叶蕴仪主持之外， 梗系唔少都系有我啦。体坛动静，何正光每日同你讲最新嘅体坛消息，唔好错过啊！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电子支付越来越普遍的时候，我们怎样保障自己呢？对比起信用卡时时都有被盗，香港推出八达通20多年，大家就甚少听到发生资料被盗用的事件，因为八达通卡使用的是 NFC 近场通讯技术。

三讀通過呢條嘅條例草案嘅。嗱，邊啲人投咗反對票咧？就包括咗阿謝偉俊啦、自由黨嘅邵家輝啦，同埋易志明啦。另外咧就係旅遊界嘅姚思榮啦，同埋勞聯嘅潘兆平咧，就係投咗棄權票嘅。咁至於自由黨嘅鍾國斌啦、經文聯嘅吳永嘉啦，同埋民建聯嘅黃定光啦、何君瑤咧，就係缺席投票嘅。睇翻咧，其實咧係自由黨嘅鍾國斌啦，同埋邵家輝咧，都分別咧係有提出修正案嘅噃，咁啊嗱，不過咧，其實嗰個修正咧都係不獲通過嘅。咁佢哋嗰個修正案其實係點樣咧？嗱，一個咧，譬如應該係咁講嚇，唔好意思，即係應該咧係易志明係提咗個修正案嘅嚇，係易志明。咁啊，易志明咧提出嘅修正案咧就係建議豁免咧先入境香港再轉運嘅產品，而鍾國斌咧就建議咧豁免咧呢啲嘅另類吸煙產品咧進口做開發嘅用途。咁不過咧，即係呢兩個嘅修正案咧，咁啊其實都係政府即係唔支持啦咁樣 嚇。即係擔心個轉運過程入邊可能會有一啲煙流入黑市咧，咁就對於政府而家做緊嘅一啲打擊私煙啊，或者即係非法銷售嘅即係一啲嘅措施咧，可能會帶來挑戰。嗱，陳燕平啊，這個咧關於禁另類吸煙產品咧，其實社會上都有唔少嘅討論啦。之前咁支持嘅理據咧，其實最主要我覺得有兩種嘅。咁第一種就係講嗰個所謂叫門戶效應啦，即係話一啲青少年，即係佢比起吸食傳統煙，佢要吸食一啲另類煙產品，可能佢哋認為即係冇咁似係食緊煙啊。咁啊，另外咧一個就係即係政府提嘅而家佢哋整體嘅方案。就是要去禁煙嘛，咁陳肇始局長亦都希望進一步將嗰個吸煙嘅人口下降啦。咁既然啊，即係政府認為我都定咗一個禁煙嘅方向啦，咁就唔應該喺呢個時候咧引入一個新嘅另類煙草產品。咁更加何況咧，就係而家吸緊另類煙嘅人數咧都係少嘅。咁如果我哋睇翻統計處嘅資料咧，就2019年啦嚇，每日吸煙嘅15歲或者以上嘅煙民咧，大概有65萬人啦。咁當中1.3万咧就係食加熱煙啦，7200人咧就係食電子煙嘅，咁個數目就唔係好多。咁啊，趁而家咧唔係好普及化嘅時候咧，似乎禁止嘅成本咧就低啲。咁不過反對嘅意見咧，就似乎係講緊嗰個煙民嘅選擇權方面咯。 嗯，系啊，吓咁，但系咧，即系讲煙民嘅选择权咧，其实最终就系呢个嘅条例草案都系过咗啦。咁对业界有啲乜嘢影响咧？嗱，譬如咧，我哋睇到咧，即系业界佢哋就话咧，预计啊喺个条例草案，因为最快就系出年4月生效啊嘛，佢哋就估计咧，应该大概有70间嘅电子烟嘅店铺咧都会倒闭，损失咧会系几千万嘅。咁同埋咧，如果業界嚟講咧，佢哋都有一個嘅即係咁樣嘅意見啦。佢哋話覺得新嘅法例咧對控煙係冇幫助，亦都會衍生咧相關產品嘅走私活動嘅。咁啊，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其實點睇禁電嘅電子煙同埋加熱煙咧？你支唔支持咧？係咪有助整體嘅禁煙政策，特別係有助咧減少青少年啊接觸到煙草產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尋日咧。有投到反对票的立法会议员谢伟俊，谢伟俊你好。 是，你好，大家好。 谢伟俊，不如可不可以讲讲你投反对票的理据呢？ 几方面的，第一个最先呢，我一向都觉得呢，在传统烟味禁情况之下呢，你如果现在这个新的代替产品呢，在证据都不是很充分情况之下呢就要禁住呢，我觉得在逻辑上呢就讲不过去啦。咁或者更加重要咧，我不嬲都覺得咧，喺社會上咁多壓力咧，無論喺政治上、經濟上，甚至喺疫情上咧，已經好多人都唞唔過氣嘅情況之下，如果係冇充分證據顯示有關嘅譬如話代替產品咧，係真係會有啲即係政府所謂擔心嘅效應咧，咁我覺得亦都係冇需要去到咁盡，因為當然我首先我先聲明咧，我自己本身唔係煙民，我亦都唔贊成食煙，唔鼓勵食煙。不過我係覺得係有需要咧，有啲嘢如果唔係好 sure 好清楚咧，就唔好去到咁盡先。更何況邏輯上咧，我覺得兩個謬誤嘅，一個咧就係、你當你如果話咁嚴重嘅時候，傳統煙唔禁，但係呢啲相對嚟講輕微好多嘅，你就要禁到咁絕咧。 咁當然你話嗰咩門戶效應咧，咁呢個亦都係唔係有充分證據顯示出嚟嘅。咁我覺得即係現階段咧，未必需要去到咁前啦。第二個咧就係話，如果你而家禁，但係又即係淨係藏有同食又唔禁嘅，咁你咪即係鼓勵好多地下活動？咁即係咁，我覺得遊戲都唔係一個好嘅處理方法。而政府不嬲話，我哋應該保護市民嘅健康，我呢個完全同意嘅。但問題就係坊間上、社會上咁多物品咧，係真係對健康唔好嘅，例如話酒啦，例如話甚至鹽啊、糖啊，甚至而家最新講連餅乾都有啦。咁係咪我哋社會上就冚唪唥都係要禁曬佢咧？係咪應該俾啲成年人自己多啲空間、多啲選擇權咧？咁我覺得即係嗰個條線點劃咧？咁當然我哋好清楚就係話傳統煙，我哋唔希望喺公眾地方食，影響咗其他人。就話我哋唔鼓勵人食，因為會真係好影響健康。我哋嘅經濟成本啊，我哋嘅醫療成本好高。但係而家呢啲新產品咧，就未有呢種咁嘅判斷之前咧，我哋行得太快太盡咯。 嗯，昨日政府都有解释，就说现在那个修例是一个未雨绸缪的安排，就是他就不想有一些新型的烟草产品就培养了一班新的烟民出来。那还有他也说了一个理据的，陈肇始局长就说加热烟呢就不等同戒烟，因为有一些的烟民就说我不吃传统烟，但是吃加热烟就可以，就是叫做那个伤害没那么大。那你同不同意政府提的这些理据？ 如果從傷害健康、傷害身體咧，我剛才提過，好多嘢我應該禁嘅。就算酒嚇都唔應該免酒税添啦，好多其他嘢都應該禁。如果你話從一個未雨綢繆嗰度睇咧，法律第一方面就好多時係未有充分顯示證據嘅時候咧，係唔應該行得太先太快嘅。更何況咧，而家咧就相對人又少啦，你話門口亦都係估估下嘅，都唔係真係有咁多數據嘅。咁嘅情況，我覺得呢個禁法咧，就有時該禁嘅唔禁，而係未需要禁、未需要咁快行嘅咧，就行咗先。咁我覺得邏輯上、道理上就唔係好過得去嘅。加埋我剛才都提過啦，其實如果真係有啲人選擇係呢一個係可以相對少害處嘅，無論自己又好或者對其他人好咧，相對少影響嘅代替產品，你又唔俾佢，但係傳統你就做唔到，或者唔想再做嘢嘅話咧，我覺得係亦都講唔過去啦。 謝偉俊，即係加熱煙同埋電子煙嘅呢條相關條例草案呢，其實喺立法會去傾嘅時候呢，即係一路商討過程呢都幾大嘅爭議聲音嘅，即係嚟自唔同背景、唔同黨派議員都有提過佢哋一啲嘅理由理據啦。咁但係政府最終呢都係冇做到一啲好大嘅讓步啦。其實你如果係研判返而家立法會嗰個嘅狀況，係唔係要政府去就住一啲嘅條例啊，一啲建議啊，做一啲嘅讓步咧，可能會唔會係比起以前係更加難嘅咧？ 我諗好難一概而論嘅睇情況，即係如果係有啲真係市民嘅反應好大咧，政府都絕不然係會讓步。如果有啲喺道理上、邏輯上真係講唔過去咧，政府都係會讓步。但係就冇可能冇以往咧，就嗰種讓法咧，就係由於係啲衝擊啊，例如有啲係啲。或者是政府比較怕咁，或者是覺得唔想社會上太多分化聲音啊，咁呢方面咧，的而且確咧，而家係或者政府嘅信心係強咗嘅。 是啦，嗱，咁其中一個咧，即係嗰個禁呢個另類煙產品嘅影響，就有可能咧有啲而家賣緊電子煙嘅店鋪要執笠啦。咁我哋都留意到咧，電子煙協會咧有出嚟去講咧，就係話條例通過咗之後咧，即係協會唔夠一日咧就收到成六十幾間電子煙店嘅求助啦，嚇，亦都話唔排除下個月中咧會提出司法覆核。你認為有冇一個司法覆核嘅理據喺度咧？而家？ 当然任何政策都如果是在过程中呢是或者完全不合理啦，又或者是拿了一些不应该拿的证据，或者忽视了一些应该重视而没有看到的证据呢，这个都可能构成那个过程是不公道，于是可以司法覆核啦。但是初步我看不到太大空间可以做这样东西，我过往都留意过很多关于禁烟的，或者是在所谓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权啊，或者很多其他经济活动的自由啊，这方面做一个角度或者基礎去申請覆核，不過唔容易嘅。反而覺得咧，就係亦都我哋唔，當然我哋唔想任何人受損害，都經濟上都係重要，但係市民個健康係最重要，呢個係啱嘅。但係當如果政府個政策咧係講一套做一套，譬如傳統煙佢又唔禁，但係呢啲佢又禁，又或者咧就賣啊或者運輸入啊又禁咗，但係食又唔禁，咁我又覺得即係硬係好多嘢咧就做啲唔做啲，或者應該即係講即係好似講就講就好 high sounding 好多道理， 但係執行上咧就好似唔好落地，亦都甚至乎傷害比較嚴重。咁我覺得呢啲情況下咧，特別剛才我提過咧，當社會上感到壓迫感嘅時候咧，係咪應該多少少空間俾啲人選擇佢自己有啲嘅出路咧？講一個比較極端嘅例子咧，我哋睇電影好多時都真實嘅情況都可能係咧，就係啲人臨死之前都要食一支煙先嘅，即係有時係我哋明知有啲嘢咧係。可能是对我们不好的，但是当我们在这么多样东西恶劣环境之下，都给一些出路给一些人，给一些多一些选择，多一些去可以舒口气，有时都是真的有一些有一个舒缓的重要性在这里。那我觉得如果不是那么清楚，也都逻辑上不是那么统一的话，是不如我们不如不要那么快急那么行这些方向住啦。那么多东西好禁不禁，那么多措施要做不做，现在这些其实不是真的说很清楚是有好大傷害，甚至好多國家都係批准嘅時候，我哋行得咁前，為乜咧？咁法律上面都可能即係可能平輕保守翻少少，都唔應該係可以咁做嘅。 嗱，當然啊，謝偉俊即係醫學界咧，佢就唔會同意你呢個睇法啦。即係佢哋覺得其實始終電子煙同埋加熱煙呢一啲另類嘅煙草產品咧，對健康咧，或者對於成個嘅禁煙嘅運動咧，都係會有所影響嘅。係啦， 點解唔禁酒？ 嗱，呢個就係醫學界嘅意見啦。咁但係咧，譬如針對你頭先。有讲到就系你质疑到点解政府啊唔禁传统烟，但系就禁呢个加热烟或者系电子烟咧？啊，陈肇始局长佢都有咁样讲过噶，佢就话咧，当局咧将会为烟草中局咧订立一个时间表，收紧对吸食传统香烟嘅限制，目标咧就系将全港嘅吸烟率咧减半到5%，即系话咧佢喺传统嘅烟草上面咧，佢唔系话唔做嘢。佢係會做嘢嘅，不過可能就係未必會採取一個相同嘅全禁嘅手段咯。 因為有一成人都食緊煙啦。 係啦，咁即係都叫做即係回應到社會嘅一啲聲音啦。你覺得其實咁樣又可唔可以係一個都接受到嘅方案呢？ 首先咧，香港嘅吸煙率已經係相當低嘅，全球嚟講。第二咧，就係好多成年人都係佢哋明知道有一啲傷害咧，都選擇咧，咁呢種空間呢種自由咧。如果係個社會唔係想過分地樣嘢都管嘅話咧，係應該有呢種選擇權俾翻人嘅。對我從來我都可能兩次提及咗咧，當我哋社會個感覺嘅大氣候係咁緊張、咁壓迫、咁強嘅時候咧，輕輕俾啲漏氣口咧，呢個重要嘅。如果想社會安定，而家嗰啲好多朋友咧，連話喂你傳統煙又唔夠，但係我自己食啲電子煙啫，又唔傷人，又唔會影響人嘅，都唔俾嘅話咧。又閂埋呢個門口嘅話，而都喺證據上唔係咁充分嘅時候，雖然你話哦，我將來我連電子煙、其他嗰啲傳統煙都禁嘅啦，講咗咁多年都禁唔到啦，講咗咁耐啲酒，其實酒嘅傷害，如果醫生嚟講咧，覺得酒係好多時我哋以為我哋肺炎嗰啲肺癌咧，以為係煙嘅，其實酒對於肺癌嘅致癌嘅機會咧，仲高過煙好多嘅。點解我哋又唔真係禁咧？咁係咪因為我哋就話佢嗰啲做唔到就唔做咧？咁即係成個邏輯上好多混亂啦，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係咁，不如唔好做住先啦，多啲空間俾大家先。 咁你建議咧，嗱，而家政府都始終係即係全面禁咗啦，其實應該政府點樣去審視佢而家呢一個措施對於整體個控煙嘅成效？你認為即係需唔需要有啲咁嘅數據去證明係成功？ 我諗既然物以成炊咧，咁啊試下等政府執行上，我相信會係好多漏洞，到時咧通街都係一啲地下嘅電子煙，咁啊根本係都可能啲走私。好多古靈精怪嘢發生，咁我睇下就政府如果執法上覺得係有困難，到時再檢討下點樣做法咯。當然政府可能未必會馬上會放寬翻，但係起碼喺執法上喺個行政上係咪可以再寬鬆翻少少咧？多啲勸喻，多啲教育，多啲常識嘅書灌輸，好過話真係去到咁盡去禁咯。 好啊，多谢你谢伟俊倾到呢一度啊。谢伟俊系立法会议员嚟嘅，咁啊林志恩即系当然医学界咧，同埋政府咧，佢哋都会认为控烟工作系重要嘅。喺世界嚟讲，控烟工作都系重要，因为会加重咗个医疗成本嘅，即系因为亦都有好多嘅科学数据咧去指出，即系吸烟对于健康嘅坏处啦。咁所以如果由成个公共卫生角度嚟讲咧，医学界系支持咧一个控烟嘅工作。咁但系大家点样去睇今次立法会嘅决定？打嚟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 选举管理委员会就9月19号选举委员会选举投票的时候出现排队人龙以及点票时间过长等发表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朝早票站出现排队人龙是因为首次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发出选票，发票柜台工作人员未熟习运作，令到流程较慢。此外，运送票箱和文件亦都有延误，点票时因为部分选票或未有搭齐，令到光学标记阅读机出现卡纸等而延误进度。報告提出多項改善建議，包括選舉事務處需就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運作出現的問題修正相關程式錯誤。此外，亦都要檢視整個點票工作流程和人手編配等。港鐵表示，東鐵線過海段預計最快明年六七月投入服務，成為第四條過海鐵路。港鐵行政總裁金澤培說，當過海段開通之後，屆時可以由新界經紅磡站延伸至金鐘站，途經新建的會展站，乘客將不用轉車由新界直達灣仔金鐘一帶。他提到，包括新舊路軌接駁工程等關鍵工程都取得實質進展，最後一次接駁工程將於本月31號進行。金澤培說，現時已有18列新車，下一步將就東鐵線做全線測試，明年第一季可進行試營運，期間會模擬不同情況測試和演練，甚至可能微調相關設備和設施。政府宣布为身在广东省的医管局慢性病患者推出特别支援计划，会延续至明年5月9号，资助额亦会额外增加1000元人民币，以便患者在疫情期间继续在港大深圳医院获得受资助的诊症服务。因应强制检疫措施，部分身在广东省的港人无法如常前往医管局门诊复诊。政府去年11月推出支援计划，委托港大深圳医院为已预约医管局指定专科门诊或普通科门诊复诊的患者提供跟进诊症服务。原定今年7月底完结的支援计划早前获延续至下个月9号，截至本月10号，港大深圳医院已为合资格人士安排大约31300个诊症预约，大约26000人次已接受诊症服务。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再发声明，表示海洋光谱号本月21号香港出发航次有船员检测初步呈阳性的事件，按照卫生署建议，船员再次于公立医院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声明指出，日前进行的定期检测中，该名船员的样本结果最初为不确定，其后同一样本再次测试结果为初步呈阳性。公司表示，尽管出现最新的检测结果，但卫生署仍然界定检测结果为阳性。重申，自开放邮轮公海游以来，一直同香港特区政府密切合作，在邮轮复航工作中遵守当地防疫政策和章程。海洋光谱号上全部1250名船员都已完成规定的疫苗接种，并于登船前通过了核酸检测和相关健康筛查，持阴性结果登船。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今晚同听朝天气较凉，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8度，新界再低一两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3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荃湾公园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去大涌道回旋处。咁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荃湾公园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喺大涌道回旋处。另外喺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管道内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狮隧九龙入口嘅交通就比较挤塞。窝打路道狮隧嘅车龙排到近九龙塘律伦街，咁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就喺天马苑，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因为较早前有坏车咧，而家狮隧九龙入口嘅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窝打路道近律伦街同埋龙翔道近天马苑。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咁较早前咧，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新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而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都系去到近丽港城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提提大家，喺尖沙咀嘅加拿分道因为水管急收，加拿分道喺金巴利道方向介乎金马伦道至到堪富利士道一段快线仍然系封闭，特别留意安全遮足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舌病系一种冇传染性嘅自身免疫系统病，任何人都可能会患上。 这个病不单止对皮肤有影响，还可能会引起关节炎甚至关节变形。 每年10月29号是世界人舌病日，趁着这个日子多些关注这个疾病和患者， 希望他们积极面对对抗人舌病。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正令一点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对于立法会通过条例草案就是禁止出售呢个电子烟同埋加热烟的相关产品啦，咁啊亦都是禁止进口啦、制造或者售卖呢啲另类的烟草产品嘅。咁大家嘅睇法系点样呢？可以打嚟18723一同我哋倾倾啦。林志恩刚才呢我哋同即系投咗反对票嘅立法会议员啊谢伟俊倾啦，其实佢都几番强调，即系觉得其实呢啲嘅另类烟草产品即系对于嗰个嘅健康嘅威胁，嗰个数据系咪咁充分呢？第二就系佢又觉得即系似乎都应该留翻一啲舒缓嘅窗口咧，俾一啲嘅市民嘅。但系呢啲嘅理据，如果系喺医学界嘅角度嚟睇，特别系站喺公共卫生嘅角度，因为如果系因为烟草产品而导致到公共健康嘅威胁咧，亦都会令到大家会用喺公共卫生嘅公帑系增加噶嘛。其实呢啲嘅理据又系咪？ 真係站不住腳呢？ 咁呢度其實我都認為有一啲呢嘅數據呢，似乎因為另類煙產品呢始終喺香港唔係普及咗好耐。咁所以我哋究竟有冇一個即係充分嘅兩邊，即係支持又好反對好，有究竟有冇一個充分嘅理據去即係證明自己嗰個嘅說法係成立呢？嗱，譬如我哋所講門戶效應啦，如果我哋睇返統計處呢2020年6月呢有一啲相對嘅數據嘅，咁佢都有講過話即係冇吸煙經驗嘅人呢嘗試食電子煙咧，都有一定嘅機率。咁但系究竟系咪即系话我 once 食咗一个即系電子煙啊，跟住我就會養成咗一個吸煙嘅習慣咧？咁呢個就未有一個詳細嘅數據證明啦。咁另一個咧，好多人都會去討論嘅問題就係話，政府而家都未禁絕呢個傳統煙，咁係咪就即系如果你唔禁絕傳統煙嘅前提之下，你又即系去禁另類煙產品，咁係咪自相矛盾咧？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其實，即所謂叫禁傳統煙和禁另類煙的成本就始終都有一些分別的。因為我們所說香港那個即傳統煙那個吸煙的文化的時間是比較長，還有剛才我們引述的數據都起碼一成的人口還在吃傳統煙的。所以如果即我們在這一刻去比較的話，禁另類煙產品的成本的確是低一點的。 收音機旁邊的聽眾朋友你怎麼看呢？1872321，梁生你好，有什麼看法？梁生 是你好啊，你好。 你好，梁生。 其实呢我自己过我的烟民来的。咁我都戴咗烟都5-6年的时间。咁我觉得食烟是就算近5-6年呢，我都发觉我而家对于我8年级来讲呢都有影响的。即我个气管都会有一啲后遗症的影响。咁我觉得就话，如果既然呢个人佢冇食烟习惯嘅，点解我哋要俾佢有啲食烟嘅媒介食烟咧？食烟好，即系应该咁讲。既然食烟系已经有足够嘅理据证明食烟系真系唔理想嘅，对于即系健康嚟讲，点解我哋要 take 呢啲 risk 咧？咁样 take 啲 即係梁生，你都係覺得會唔會有一個門戶效應啦？即係雖然而家係講緊新型嘅電子煙草產品，咁但係終究都係個嘅煙草產品。咁究竟即係係唔係如果知道煙草對於健康嘅威脅，就應該連呢啲另類嘅產品咧都唔好俾佢繼續喺度啦，係咪？ 鼓勵再有新嘅煙民入嚟啊嘛，即係如大麻有啲地方都俾食㗎，但係好明顯。即係呢啲俾食大麻嘅地方唔多嘛，大部分地方都唔俾食大麻噶嘛。咁明顯就係話食煙係會上癮嘅。我哋冇證據證明食呢啲加熱煙係唔會上癮喎。有冇證據證明啊？咁我哋身為風險管，因為我以前我做風險管理嘅，我覺得喺風險管理角度咧，呢樣嘢係唔可取嘅，係唔值得去令到大眾市民要承擔呢啲所謂煙商嘅損失而帶來長遠嘅經濟影響嘅。 好多謝曬梁先生嘅意見同埋睇法㗎。嗱，林志恩，不如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同大家傾另外一個嘅議題啊。區議會咧過往啊喺一啲地區參與計劃同埋地區嘅小型工程計劃入邊咧都有角色啦。咁因為區議會會討論啦，同埋咧就係會支持一啲嘅或者不支持咧一啲嘅項目啦。咁但係咧喺即係嚟緊咧，區議會喺呢兩項撥款上面嘅一啲嘅功能咧，就將會有所改變啦。咁啊嗱，轉頭我哋不如同大家傾一傾區議會喺地方撥款嘅角色啊。電話號碼1872311。 與 CEO 對話2021轉危為機。 今集嘅嘉賓係 數碼港主席林嘉禮。 當你分享，當你鼓勵，當你啟蒙，當你教，當你大，呢啲全部都系兼善天下。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昼2-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随后嘅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政府早前公布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提出几个愿景应对气候暖化，要达至可持续发展，管制即弃塑胶亦都是其中一个方向。今个星期香港家书，我们请来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林正财，跟我们讲下这两个议题。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洪少贤。 旺角以前叫咩名？庙街又同边一座庙有关呢？小环节社区掌故话你知。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香港社区口述历史，香港人情味。 体坛盛事，港台电视三十二。2021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将于10月22日至10月29日于陕西隆重举行，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紧贴港台电视三十二。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林志恩過往咧區議會咧喺地區事務上面，即係除咗佢擔當咗一個諮詢嘅角色啦，即係好多嘢都會有政府嘅部門咧去到做交代，例如特別係一啲譬如牽涉到運輸啊，或者其他嘅交通政策啊等等咧，或者係甚至一啲興建房屋嘅政策都會交代啦。但係除此之外咧，區議會咧仲有一個嘅功能制就住一啲叫做地区嘅小型工程啦，或者一啲叫做即系社区参与计划啦，呢啲嘅工程嘅拨款咧嘅项目嘅拨款咧，系表达佢哋嘅意见同睇法嘅。咁亦都过往咧，如果呢啲项目咧系唔能够得到即系区议会支持嘅时候咧，亦都可能会做咗一啲嘅改变啦。嗱，咁但系咧就系较早之前啦，民政事务局咧就系提出咧就修订咧区议会。在社区参与计划和地区小型工程计划的入面的角色。因为呢他就说即其实最终就是区议会的角色呢都是属于咨询的性质。而拨款的最终决定权呢都 是在民政事务总署的署长身上的。本来呢其实为什么要是区议会是即表达这些意见呢，就是等各区推动社区参与和建设等社区受惠。但是呢在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之前就指出咧，就系话，因为之前嘅区议会咧系出现咗好多嘅政治化讨论，就浪费咗好多议会时间同埋纳税人嘅金钱啦。同埋第二咧，亦都话系由于区议员嘅数目咧已经系减少咗啦，因为有啲人系辞咗职啦吓等等，咁所以咧就失去咗广泛嘅代表性。咁佢就认为，即系如果一个区议会即系剩翻几个人嘅，譬如有啲区可能系得三数人嘅时候，几千万嘅整个嘅社区批核咧，系由区议会去处理嘅话咧，佢哋又觉得唔系好理想，咁所以佢哋就建议咧系暂停咧区议会喺佢第六届任期之内咧推行呢两项计划咧所担当嘅角色。嗱，而呢个嘅建议咧，亦都今日咧喺财务委员会上面咧系通过咗噶，因为亦都需要系修订咧就系基本工程储备金入边咧嘅一啲嘅做法嘅。 咁不过呢度都有几个角度可以分析啦。头先陈燕平你就讲咧，即系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咧，佢提出嘅一个理据就系因为而家有一啲嘅区议会其实得翻几个人啦，咁交咁多钱即系嘅拨款去俾几个区议员去审批，究竟即系合唔合理咧咁样。咁但系咧，而家咧我哋睇翻其实唔同区议会咧嗰个情况都唔同嘅。咁例如即系中西区又的确系真系得翻几个人啦。咁但系有一啲区议会咧，其实都仲有即系唔少。 少的議員是留在那裡的。所以當局其實是否可以因應那個情況，就是說如果有一些區議會它依然有一定的區議員的人數的話，是都可以繼續在撥款上面是有一個角色在那裡，而不是一刀切就暫停所有區議會相關的職能呢？這樣第二樣就是如果政府不諮詢區議會，那諮詢什麼組織呢？就現在政府的講法就是會去用不同的形式去諮詢分區的委員會、防火委員會和滅罪委員會的。我們這裡關心的問題就往後整個諮詢的安排即具體會是怎樣的呢？是不是區議會就在有關的撥款問題上面就完全冇角色啊，還是其實都係會係其中一個諮詢對象嚟嘅咧咁樣。咁第三個問題啦，就係話雖然咧，即係頭先陳燕平你都有引述政府嘅講法，就係即係區議會佢都係一個諮詢性嘅機關啦，即係佢唔係一個政權性嘅機關啦。但事實上佢都有啲法定嘅職能噶嘛。咁譬如區議會條例入邊咧，即係其中一個嘅法定職能咧，就係、進行地區公共工程和舉辦社區活動而撥款給有關的地方行政區的公帑的運用向政府提供意見，即是說他在那個法定程序上面區議會都有一定的角色的。所以亦都有一些區議員，譬如西貢的區議會主席周延明就向立法會的民政事務委員會就去信，他就認為區議會條例賦予區議會的職能可能跟現在政府的做法咧，會有一啲嘅抵觸嘅。 其實咧，講緊呢啲嘅地區嘅小型工程嘅撥款咧，其實包括咗啲乜嘢項目咧？其實政府都有舉到嘅，即係最典型嘅就係包括一啲避雨亭啊、長凳啊、行人路嘅上蓋啊、一啲嘅休憩處啊、花草嘅栽種啊、園藝保養啊、美化工程啊，又或者係一啲公園啊、社區會堂嘅改善工程嘅呢啲嘅項目嘅。嗱，咁過往即係區議會就可能係吸收咗市民嘅意見，喂，認為。唔係喎，嗰度應該起個避雨亭喎，因為好多市民可能係即係行街買餸咁啊，行到嗰個係一個中轉站，咁你應該要起個避雨亭，即係方便市民喎咁樣。咁嗱，佢又擔當咗一個咁樣嘅角色。咁但係如果往後呢一啲嘅角色唔再由區議會去到擔當啦，而由去咗分區委員會或者滅罪委員會嘅時候，防火委員會嘅時候，佢哋又點樣吸納到當區居民嘅意見，揀到一啲最適切嘅位置？起翻頭先我所講嘅，無論係長凳啊、休憩處啊、避雨亭啊等等咧，咁同埋其實亦都正如林智恩所講啦，即係有啲嘅區議會咧，佢嗰個人數咧，都仲係比較多嘅。咁係唔係就係因為有一啲嘅區議會嘅人數比較少，而完全係一刀切地去否決咗即係區議會喺呢方面嘅一個諮詢或者係參與咧？同埋另外一樣都要留意咧，就係政府其實都有講嘅。是區議會通過的撥款呢，是都是要交給呢即是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呢或者是獲授權力的人員呢審批撥款，即是說其實最終的撥款權力呢不是在區議會上面的。如果最終的撥款權力不是在區議會上面的時候，那究竟今次的修改那個實質可以達到的效果是什麼呢？18731大家去打電話跟我們談談啦。那電話旁邊呢，我們又請嚟啊，系大埔区议会嘅主席啊，毛家俊，毛家俊你好。 系，主持你好啊！ 系嗱，我睇到咧，你哋嘅区议会咧，就而家连埋你在内，都仲有八位嘅议员在任嘅。咁对于今日财务委员会通过嘅呢个修订，你哋有啲咩睇法咧？ 因为其实我觉得咧，现行嘅机制， 喂，系毛家俊，系可能个。電話斷咗，我哋個線路有少少問題，我哋睇下轉頭咧，揾翻阿毛家俊出嚟，再同我哋傾傾咧佢嘅一啲嘅意見同睇法嘅。咁但係依個亦都係講緊一個地方行政啦。 係啊，嗱，係啊，因為頭先陳燕平你講就係話，因為區議會最重要嘅角色就係去吸納一啲即係地區人士啊或者民間團體嘅意見啊嘛。咁但係如果政府即係而家佢嗰個諮詢嘅方法改變咗啦，咁會唔會最後嗰啲項目或者嗰啲地區資源嘅運用就係、是？真的变咗行政主导啦，即系话由政府去决定嗰啲项目优次嘅拨款，就系政府认为边啲重要就边啲做先，就未必由下而上反映到嘅意见咧。咁呢个系一个即系喺地区行政层面上嘅担忧嚟嘅。 请翻毛家俊出嚟，毛家俊你好， 系你好，唔好意思， 系唔紧要， 系 OK， 继续有啲咩睇法？ 其實我覺得其實現行的機制一直都行之有效的咁樣，因為其實而家之前其實幾年前都仲講緊話強化地方行政呢樣嘢噶嘛，咁其實喂，預期你係強化地方行政嘅話，其實你即係話會將啲權力下放翻俾地方，等當區嘅民選議員反映翻意見噶嘛，咁但係而家係因為因應區議會而家啱2019年個選舉結果啊，覺得好似感覺上唔係好啱政府嘅意思咁樣，所以先再推一個咁嘅政策出嚟嘅時候，某程度我覺得其實剝削咗區議會嘅權力噶喎，呢個係。 嗯，毛家俊啊，你系大埔区议会啦，我想问一下而家大埔咧嗰个区议会个开会嘅情况系点咧？同埋其实你哋即系过去啦吓，即系因为有一啲区议员离开咗啦，即系无论系请辞或者宣誓好，对于嗰个运作有冇一个好大嘅影响？ 其實因為咧，我哋一直以嚟都運作暢順嘅，坦白講，咁甚至乎就算譬如同其他唔同嘅團體啊，或者持份者，其實都一直都 keep 住有溝通嘅。咁所以我又唔見得話，因為有啲區議員嘅離開，所以令到我哋整體嘅運作好大影響咯。 嗯，但呢个就系讲紧咧你地区啦，咁但系毕竟咧，即系政府去处理嘅时候，都一定要有一个整体嘅做法噶。如果话因为某个区议会嘅人数系少，譬如真系得三数人，咁于是咧我就系、是、即系唔俾佢哋去就住呢啲嘅小型工程嘅拨款咧俾意见啦。咁但系如果你个区议会咧都仲系多人嘅，即系有成八九人以上嘅，咁我哋又俾你俾意见啦。咁样咁其实呢个亦都会造成一个都頗大嘅不一致嘅情況嘅噃，咁同埋政府亦都有一個理據，就係當你個區議會剩翻咁少人嘅時候，你點樣可以話俾人聽你哋所反映嘅意見就係有一個廣泛嘅代表性，係真係反映咗居民嘅睇法咧？ 嗱，因為始終坦白講，我哋都係經過選舉產生出嚟嘅議員嚟嘅，咁每人每位議員背後其實都可能有幾千票，或者都係一個民意嘅認受性代表啦。咁冇錯，佢可能話如果而家冇，咁我用分區委員會嘅成員嚟取代啦。咁但係分區委員會嘅成員其實大家都知係委任嘅啫嘛，甚至可能係一啲可能業餘嘅，可能係一啲法團主席啊，甚至會地區人士。咁但係實際上佢哋所做嘅決定可以能夠向邊一方面去問答咧咁樣。咁就算譬如我哋作為議員，如果我哋有啲咩決定係錯咗或者唔合理嘅，咁我哋其實背後一定會受到選民嘅指責，甚至乎一定嘅嫌棄都有嘅喎。咁但係佢哋係唔需要為呢方面而擔心。咁所以我會覺得其實呢一個其實一個值得考慮嘅地方嚟嘅咯。 嗯，我想问一下咧，其实过去区议会咧，佢每一届可以有几多钱嘅拨款额系挤落去社区参与同埋小型工程啦？呢个第一样，第二样咧就系而家政府咧嗰、那个即系所谓叫收翻区议会嘅一啲权力啦。对于将来咧，你哋地区个资源嘅运用会有啲咩影响？ 嗱，坦白讲个实数咧，因为我而家冇文件喺手啊，咁所以我都唔敢答实你先咁样。咁但系如果譬如你话将来对于我哋个运作上有乜影响咧，就系、是、我哋其实好多工程咧，其实系好多居民系真系好想去做嘅。咁但系如果譬如当然由我哋提出嘅，一定永都系最快脆，同埋亦都部门都系最大重视嘅。咁但系始终如果譬如倒翻转由部门自己去提出啦，咁佢哋究竟个回应上有冇即系咁直接同埋咁直接答覆居民，理解到居民嘅需要咧，我覺得又未必嘅，因為始終政府官員佢哋可能每一個崗位可能都係隔幾年就會調一次噶嘛，咁同埋個可持續性上咧，其實都係一個疑問嚟嘅呢度。 咁但系毛家俊亦都即系由另一个角度咧、如果政府系希望第二时个区议会完全系回归翻一个咨询角色嘅时候，咁如果系因为咁而修订而家相关嘅一啲嘅安排，令到区议会喺拨款上面冇任何角色，其实呢个系咪亦都一个系合理嘅安排咧？ 其实我都讲唔合理噶，因为其实亦都坦白讲嘅，佢我相信吓嚟紧就算两年之后。而家呢個區議會制度亦都有機會好大會改變嘅，咁其實與其你嚟緊兩年之後你亦都會改嘅啦，咁點解而家仲要喺度搞咁多嘅小動作咧？我只要咁睇。 好啊，毛家俊，多謝你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毛家俊咧係大埔區議會嘅主席嚟嘅。嗱，林智恩，其實如果而家睇翻咧，就係、是、政府撥款俾區議會做社區參與計劃嘅款項咧，大概就係四億幾啦。咁地區小型工程計劃咧就有三億幾。咁但係會唔會都值得留意就係而家就話暫停係第六屆區議會喺呢兩項款項入邊嘅角色啫。咁但係第七屆又點樣咧？ 係咯，兩年之後就再選個新一屆區議會，咁到時可能就齊腳噶啦。 噶啦。 系啦，咁到时即系政府去做任何改变嘅时候，其实佢要点样考虑个逻辑理据咧？因为今次去做呢个改变咧，其中一个逻辑理据就系话，即系有14个区议会嘅区议员人数咧系减咗成一半啊嘛。咁所以区议会已经丧失咗佢嘅广泛代表性，同埋如果佢得翻几个人，一啲几千万嘅拨款嘅社区批核就由佢去做咧，佢哋觉得唔理想。咁但系如果第二时咧，咁呢个问题应该系点样考量咧？ 咁同埋呢个咧，就算讲紧我哋而家未来两年入边啦，即系政府就话会加强用一个多方嘅模式啦吓，去考虑地区嘅意见同埋值得推行嘅项目。咁但系具体上面咧，点样做咨询咧？即系相信即系其实民政事务处都需要去交代一下嘅。 系啦，咁同埋即系我哋过往亦都有讨论过啦，即系市民系咪咁容易揾到呢啲嘅分区委员会啦、防火委员会啦、同埋灭罪委员会嘅委员去表达佢嘅意见咧？吓，呢个咧亦都系。另外一个要思考的问题来的。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唔该林智恩，拜拜。